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大家好，我是盛伟。 新的一年，我们势必要继续关注中纪委有什么大动作啊！上年度呢，我们给他颁了一个奖，叫年度最任性。不管你是苍蝇老虎，不管你是多大的老虎，多小的苍蝇，一律是，拍个不停。 去年一共打掉了44只老虎加苍蝇。 哎，所以呢，大家都非常关心。今年首虎会是谁？想不到吧？是花落南京。而且呢，这次他打虎的这个时刻也很有趣。过去我们不是都抓说每个礼拜五下班的这个时间点，你都会在中纪委的网站上会有新的发现。但这次呢，他选择在1月4号公布，那天呢是个星期天，所以呢你就想，哎，他是不是太着急了？要不然就是没赶上，是吧？你要不然就等个下个礼拜，要不然你就等上个礼拜。所以呢，在1月4号礼拜天的这个时间呢，是公布了2015年首只老虎。那么这一位老虎呢，叫做杨卫泽，他是南京的市委书记。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各大媒体他都有关于杨卫泽的一个履历啊，包括他落马的一些情况的介绍。但是目前我们通过通稿方面呢，只是看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呢，你从大家这个传的跟包括跟周永康啊之间的一些互动，你就似乎就是好像把你往那方面去引导，就说他应该是因为跟周永康的之间的关系，你才导致这个下马。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定案。 对，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张立凡老师曾经说过，说令计划不是一般人，顶一个雷顶了2年多， 也挺不容易的。 对，同样的话用在这个杨卫泽身上也特别恰当。你看杨卫泽他最早是在江苏省的交通厅任党委书记， 因为他是学交通出身的。 对，后来呢去了苏州，从苏州又去了无锡，他呢是历任的苏州市委书记、无锡市委书记，最后才到了南京。但是你可以看他的履历，就会发现每一次他在某一个地方任职，他的副手全部都因为违纪违法或者贪污的事件被抓了，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没有事儿，反而每次都能调走转危为安，最后到了南京的时候，到无锡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省委常委，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在江苏省的历史上，无锡的市委书记从来没当过省委常委，对，他是第一个。所以这后面就有种种猜测，说这个杨卫泽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够相安无事，而且挺这么久。而且在最后这两年呢，因为像之前季建业被抓了嘛，在季建业被抓之后，就一直坊间就有传言说杨卫泽也会被抓。但是呢，这两年其实杨卫泽做的还挺辛苦的，经常是早出晚归，一直在忙于工作，就在好像是在证明说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勤奋的官。而且呢，之前有传说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在季建业被抓之后不久，杨卫泽也被带走调查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发了一篇非常长的署名文章，那个时候他正在井冈山学习，然后就说 你们想多了，我好好的呢。 对，说是境外媒体的敌对势力做的一些什么谣言啊等等，然后说要跟这个敌对势力要抗争啊等等的。所以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说杨卫泽他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能撑这么久呢？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杨卫泽其实挺讽刺一点是，他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12月29号还率了检查组成员去玄武区开展了这个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 还是挺高调的出席公开活动。 对，他这种公开活动，他显示他的一种状态就是，哎，好像这个反腐跟他没什么 关 系，压根儿没关系，他还要去查别人呢。还有另外就是，你看他在1月2号，也就是在这个早前2、3天的时候，还依然表示一种说，2014年对于南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他有2次大的活动。其实你看这一系列好像都是很稳定，他很淡定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哈，你中纪委他们就管这种行动叫做闪电行动，就你之前毫无征兆， 这可能也对，你如果说中纪委他打虎太高调都让你猜得着，说不定这个老虎他就有异动了，可能他就出境啊或者干嘛他就跑了，你抓不着他了。 你说到出境，其实杨蔚泽之前他想出境考察来着，想去意大利和台湾，但是两次都被拒绝了。然后我就看到外面就在说，其实杨蔚泽这时候是在想试探一下中纪委的底线，他其实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牵扯，对，然后想试探一下底线，自己能不能被放出去，结果两次都被拒绝了。而且有一个非常让外界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去年的时候南京的国家公祭日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调研，但是杨蔚泽其实并没有参加陪同 、 对，所以这也是让大家猜测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这确实哈，你看把这些种种迹象联系在一起，好像我们都是事后诸葛，大家都知道，你看早就猜到有事了，其实也都是马后炮，是吧？ 但其实我们真不是事后诸葛，因为这个猜测早在很早之前，南京市民就一直都有了。 哦，是吗？ 对，他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口头禅，说是杀鸡宰羊，那鸡呢就是季建业，羊就是杨蔚泽。 哎，这倒是真的，就说这俩人公开闹矛盾。我看这个维基百科也这么写，但是维基百科它是有出处的，就是引用到北京青年报的一个采访，就说呢，这次为什么他能够倒台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原江苏省副省长叫高德正的这样一个前高官的实名举报。这个高德正是谁呢？就是当时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长季建业的岳父。那就说他为什么跟季建业关系不好呢？就是关于这个雨污分流的工程，两个人就是公开闹矛盾。有一位接近季建业的人士就讲了一个往事，说啊，在2013年9月份的时候呢，季建业他就趁着杨书记出国访问的这段时间，就是带领多家的南京媒体去走访雨污分流的工地，说要做正面报道。但是呢，没过几天，10月份杨蔚泽就回国了，他呢听完之后就非常不爽。发短信通知南京市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广播电视总台，要求让媒体批评这个雨污分流工程。我就觉得这个当地媒体挺难做的，是吧？ 是， 你看你都没有什么自己客观的独立的报道，你市长让你这么报，市长不答应，市委书记他又恼火，这确实挺难办的。好，那这个都是现在国内他媒体都爆出来的，不是咱们捕风捉影的在猜测。 对， 所以你发现媒体也都是一种马后炮的这样一个心态，说不定他之前其实早就备好料了，但是呢你不公布，所以我就没法公开。那现在呢全部公开之后呢似乎所有的有一种这种墙倒众人推的这么一感觉。你看每一个老虎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他都有这么一感觉，就是说我们早就知道你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早知道为什么没人说破呢？或者为什么没有说只有这么一个高官的这个实名举报你才会让他捅破呢？中间是不是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得卡死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的。好，那我们今天呢等一会儿还要，当然又要请教张老师了，是吧？关于这个官场方面只有他看得明白，那他可以把很多发生在江苏官场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帮我们串联起来。那等一会儿我们请到北京独立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对这个事件进行点评。三立华新闻稍后继续。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盛伟。 说到这个杨蔚泽哈，有人就评价他是二把手的杀手，比如说跟他搭档的这个张俊元，就原来是交通厅的副厅长，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以受贿罪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苏州原副市长江仁杰也是杨蔚泽的搭档，2008年的时候对已经是判死刑了。毛小平 无锡 的原副 市长 对，也是被开除党籍。那么最新一个就是季建业，现在呢还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处置。那当然这是事后人家说他是杀手，但是事先呢人家用另外一个正面的称呼来评价，说他是出淤泥而不染。你看 你看你怎么说是吧？你要是想把它往正面了包装，你也有办法，嗯，你想踩它，你也是办法可能更多。但是问题在于吧，现在我们就是还是一味的你去关注这些搞帮派啊，什么抱大腿啊，去猎奇啊，看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到底是有一些具体什么样的肮脏的事儿。现在呢听说啊，他有一个所谓的江苏版的这个西山会，就他们原来的这种交通口的出来的，像包括这个原来的南京市六合区的区委书记叫娄学全，还有几个也是这种区委书记，他们当时提拔的时候呢算是同一批。但是呢这个娄学全呢就是现在呢也不是有一个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他就自杀了。 对，因为是被调查。 对，有传言就说呢 是被羊逼死 的。好，那 对，其实你看这交通口的几个人，像娄学全，像之前说过的江仁杰，再包括当时他的另外一个副手姓冯的副手，这三个人呢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被调查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是早有预言，就是说杨卫泽肯定是下一个。 所以你看还是中纪委延续他一贯的那个风格，就先把你周边的人先控制了，让你是有预感，但是公众可能不太知道原来你们几个是个小圈子，但是他自己是应该是提前就预感到了。好，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那这个事件跟整个的江苏官场的地震要怎么样联系起来。 江苏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了，从高层来看，有好几位曾经的政治局常委都出在江苏，所以江苏的官场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往往都是背后树大根深有靠山。所以你看杨卫泽，他曾经在很多地方做官啊，就是江苏这个官场的做了不少地方的官，然后每一次出事儿，都是那个别人倒霉，他调走了就没事儿，就可见肯定杨卫泽这个在背景方面肯定是有人保他，所以我想这一点呢，现在拔除，你看这个最近拔除这个江苏官场的人比较多，季建业啊也是这个跟他搭过档的，而且两个人还交恶。那么当然现在看基金也倒了，杨卫泽也没保住自己，现在看可能对于这个江苏官场开始整肃这个力度会加大。这个呢当然我们考虑此前当然也有一些事件大家也在猜想，比如说这个前任的这个总书记，他曾经不久前就是有一次露面被报道了，然后又被很快的删除了，那就是在海南的这个东山岭他露面。那么这场露面呢有坊间有很多的解读，因为这个东山岭嘛，这个地方当然是海南的一个名胜了，但是呢也被这个解读为什么东山再起啊等等等等，这些个说法也都出来了。我想呢这个之后这个事情之后不久马上就发生这个南京这个官场的这个杨卫泽的落马的问题，所以这中间到底有没有联系我们现在不好妄揣，但是呢从时间表上看呢好像确实是有连锁反应好像。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江苏官场来讲啊，我们现在看可能这种整肃还会再持续下去。那么再有就是也注意到杨卫泽和这个前政法委这个负责人周永康的关系。那么包括给周家什么修坟了，修这个什么永康大道了，周家故居了。可见呢这个杨卫泽跟周永康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所以我想现在从这些迹象上来看，恐怕江苏的官场可能地震还会持续。 那张老师您刚才也提到说杨卫泽其实跟周永康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不管怎么说杨卫泽之前也在无锡任官，然后周永康就是在无锡发家的，但是您看现在中央的这个反腐是不是会陷入一个圈子，就是我们看到落马的官员跟或多或少都会跟周永康、徐才厚或者是薄熙来之类的有关系，但是没有跳出这个圈子，您会这么觉得吗？ 中共历史上就是搞同乡会，这个在中共党史上曾经就有过，当时是这个所谓这个六大这个前后这个反对米夫，当时就出现过一个江苏同乡会，当然那个同乡会作何评价我们另说啊，但是呢这个以这个同乡乡党这种方式这个搞小团体这一点可能在这个中共党史上还是有一定传统的。那么当然令计划是他也有个这个以山西省的政商为主的这个所谓叫西山会。那么江苏这个呢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会我们暂且不说，但是呢这种帮派体系确实是存在，包括像这个大家这个经常讲的，还有像徐才厚这个什么于永波他们这个瓦房店帮，也是一种说法，那么对还有一些个比如西北帮、东北帮这些说法啊，其实一直都存在。那这种呢，就是。其实是一种这个封建时代的家族主义，这么一种传统，把它又延续下来了，应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现代政治，而是一种这个传统的这种封建的这政治，所以这套东西又借尸还魂又过来了，这个呢。我觉得从体制上确实很值得反思，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拉帮结派啊，包括周永康也还有个什么四川帮，那是因为他在四川当领导时期形成的这种关系网，因为有些是以这个同乡关系形成的，也有一些呢是以某些领导人他在哪工作就在哪形成帮，所以我们知道周永康有好几个帮，还有什么石油帮，还有他自己的家族，还有他掌控的政法委系统，就是现在看出来就是政权的这种家族化或者是这种宗族化乡党化这种现象，我觉得在中共党内现在比较的普遍，当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学习小组这个微信也在传这么一个习先生的这个讲话，说是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富那一套。那么说明我想这个就是党内搞朋党搞宗派这些东西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这个情况我觉得从历史分析来看呢，就是因为中共它是一个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一党执政的体系吧，那么这个体系之下它不允许有其他的这个政党和它竞争，但是呢正如这个陈独秀先生当年讲的所谓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这个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这个这一类的东西，就你消灭了外部竞争的结果，就必定会在内部形成派系林立的现象，就是这个他因为人的利益不同，人的这个观点不同，所以呢他们这个加上这种封建主义的这种思想没有得到清除，反封建不彻底，所以呢这套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重新回来，这样呢就是说在消灭了外部竞争以后，这个内部矛盾就会加剧，内部的派系就会不断的产生，所以这个其实是本身就是需要反省的，是眼下的这个体制 我觉得这个体制呢，它会不断的产生这种情况。即使我们说现在啊，说在反腐败斗争，要清除这些个山头小圈子，清除这些朋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哎，还有一个报道，就是《大公报》所，香港《大公报》所讲的这个，所谓叫这个枝江新军的崛起。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就是说，哎，为了要反对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但是呢，又用同样的形式，组合自己的班底。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你一边在反，同时一边呢，又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不自觉的，又用这一套方式。来进行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组合，所以呢，这个也就看出来这个体制它很有一种惯性，啊，这种惯性呢，可能，就是说旧的问题没有去掉，但是新的问题有新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是老方式，又换了一个模样，又回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有耐人寻味啊。 好，张老师的分析点评又留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为什么会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模式，为什么是采用了这样一种体制，他就说体制呢还是有它一定的惯性。所以说咱们在讨论的时候，你看刚才春雨问的那个问题也是似乎是带出我们大家的一种思维的惯性，就是感觉你打虎你怎么样你都可以把它归到属于哪个派别里面去。但是呢，是不是说打虎的时候仅仅是局限于这些所谓的派别，还是说正是因为这些派别的存在，所以呢是更加滋生了这个老虎的这样一个势力的增长，那这些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那刚才我记得我说到这个媒体是吧，有的时候你夹在中间很难办，你就似乎当地的媒体你就完全没有这种所谓舆论监督的这样一个功能，你必须得完全听命于当地的这个党政的领导，甚至你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书记和市长之间的矛盾，他们夹在中间的媒体人非常难做。我们其实昨天也尝试过能不能找一些当地的媒体人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毕竟现在已经不在位上，是不是 可以 说起来稍微这个没有那么的能没有那么难，但是还是很难。哎，盛伟是在江苏待过是吧？该你爆料了。 那我可以讲一讲啊，因为我不在那个圈子了。现在，就是我之前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2010年的时候在南京，是在某媒体当驻站的记者。那时候呢，就会发现，我的有其中的一个任务呢，就是作为积累线人的一个任务，就是我。 积累线人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更方便于你的采访。 这个采访是为了揭露一些不好的东西呢，还是为什么？ 当时我之前提到过，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就是揭露当地可能会一个村庄里面户口的问题，很多孩子就是每家每户多出一个户口的名字，就是那个事情，其实就是在江苏那个附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我没有这些媒体方面的，就是所谓的就是跟 线人， 对线人，就是我必须要去积累，那可能跟一些所谓的当地的官员。就可能保持很好的关系 啊。 那这种关系的话，包括比如说交通厅，或者公安厅，或是包括市长、市委，可能都喝过酒或者吃过饭，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在某论坛上，或者某一个什么会议上，我们可能都是摆着名签，就摆着名字那种，然后这样喝酒。虽然那个场合你会发现，喝两圈之后，大家其实也不是很熟悉 啊， 但是呢，多少会，碰杯 一回生，二回就熟了。 对，碰杯那一瞬间，可能第一次他会说。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故事啊，就是说他只说了两句话，就是小孩年轻有为啊，以后得多照顾照顾我们。我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我一个小破记者能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如果你是当地的媒体，他肯定不会这么说。 这个里面的确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啊，就是可能是当地的一些交流，我觉得其实呢，大家都处于一种那种状态下的话，其实是一种默契，我觉得是一种潜在的默契。 哎，但是你跟他喝过酒，你都或许成朋友、成哥们儿了，那万一以后你还想报他负面新闻，那不就更难了吗？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想去报他的负面新闻了，当时我们想的是报其他方面的， 但是他们属于同一个体制的，怎么就是他们会愿意 拱出别人的料来吗？ 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再去打听某件事情，这个事情能否报，或是类似于这个事情相关人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提示，说这个人可能不方便你报的。 嗯嗯， 那我们就会犹豫，就会考虑。 就其实做记者，你们当时尽管说是以可能是以揭露性的负面性的报道、监督批评类的报道为主，但是其实你们也需要掌握那个底线，是吧？掌握那个线， 对， 也不能去碰雷，万一碰雷说不定最后你新闻也没做成，自己可能也饭碗不保。 对， 这是很现实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得知道一些所谓的证据你才能去做。 嗯， 那其实你积累这些人的一部分原因是你要知道他们可能跟你说的一些话是真话。 嗯 那你要知道这些真话之后，你才有可能去爆出这个料。 嗯， 如果你跟他们关系不是很好的话，你就根本就不知道那真相的。 对，你先成为朋友，你才能够去了解他。哎， 对， 这也是一个策略。 对，你看他说了媒体和地方官员都要打关系，我反而想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日常可能忽略了，就是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梁文道也说过，不管是看医生还是干什么，你都要先找关系，因为你跟这个医生有关系了，你才能够更好的让这个医生来给你服务。但当官也是，你看当时杨贵泽为了讨好周永康，把这个周永康所在的老家这个叫后桥镇吧，整个给好几个镇都给归到后桥镇来了，然后还把他的祖宅重修了，祖坟修了，修了一套永康大道。然后周永康有一次回来就说，哎呦，小杨不错，然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关系就扯上了。自此之后可以说杨贵泽可以说是在江苏的官场是平步青云的。所以我们会陷入一个逻辑思维，就是如果我想要高升，我一定得先跟上面的领导打好关系，我得有关系了我才能走得平走得稳。那反过来你再看这个我今天你看周永康和这个季建业和这个杨贵泽的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两个是互相交恶的。那两个人其实都有靠山，像季建业刚才你说了，他的老丈人一直在举报杨贵泽，我们看到的消息起码是这么报道的。那他的靠山就是这个他的老丈人，那以前也是一个江苏省的高官。但是对杨贵泽这方面来说，可能为什么杨贵泽到现在才被抓，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他原来的靠山不在了，另外一方面也许是他背后真的有更深的关系被触动到了。 嗯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结果。 我觉得刚才春雨讲的那里面有两个问题，我有疑点哈。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到现在才被抓，你这儿说的有一个隐藏的前提，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他犯事儿，但是问题在于你必须得有清楚的证据，说我必须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犯事儿了，你才能够说哎，为什么现在才被抓。否则人家会说因为我现在才调查出来，当然是现在才被抓。那第二个你说到这个关系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关系跟盛伟说的关系还不一样。你说媒体关系，他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不见得我是有求于你的，但是你刚才讲的官场上的关系，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利益方面的输送，或者是要形成一个官官相护这么个小圈子，因为我最后谋的可能就是我的私利。可是你作为记者，我去拉关系，我没有任何的私利可图，我完全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职责范围，就是完成我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的要求。这个关系我相信他最后达到的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对于梁文道先生是不是真的说这个要靠关系，这可能是大陆的一种所谓的国情和现实。但是这种关系之说，你会发现太多例子告诉我们，成也关系，败也关系。你关系当中你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在于你万一跟的这个人跟错了呢，站错队了呢。所以最好的方式你谁也不依附，你就是完完全全依靠自己最良善和正直这样一个判断，做好自己的事情。我相信可能是现在你要保存一个处事还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哈。好，三句话新闻，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由杨贵泽2015年的落马的首虎，那围绕着他身边还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一些花边的新闻，那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接着聊。三点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盛伟。 有的时候啊，你也不知道是该佩服网友的想象力呢，还是媒体的这个议程设置能力，你就想不到为什么在礼拜天的时候，一面是杨伟泽倒台的消息，那另外一面呢是奶茶妹妹跟这个刘强东分手的消息。那后来你发现爆出了两个消息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把两个消息联系起来，就说啊是因为这个刘强东怕自己摊上事儿，就说呢因为奶茶妹妹不是南京人嘛，他爸爸不是在当地还有头有脸的嘛，是一个什么音响公司的老板是吧，就说呢总之就是跟当地的这个政府也是有着抹不开的关系，甚至说他爸爸因为这次杨卫泽的事儿而自己也受到牵连。那刘强东呢为了赶快是斩断有可能会蔓延到他身上的麻烦，就跟奶茶妹妹分手了，这个你们信吗？ 这个真不好说，因为你看其实在12月21号的时候，张泽天和也就是奶茶妹妹和刘强东还在一个京东举办的校园之星总决赛的现场公开露面秀恩爱。 嗯， 然后其实21号到1月3号两个人把这个微博都删了，然后包括刘强东也删了那条说小天是我见过最单纯善良的人。 嗯， 以后 这是他们分手的证据，大家觉得 对对，都删掉之后，大家就开始猜他们分手了。然后后来就有网友爆料说，哎，确切分手了，分手费是3000万，就各种传闻都来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于他们俩人的这个花边新闻也太多了。然后直到最后说，这个江泽天是因为他爸可能牵扯到杨卫泽的这个案子，因为他爸是当地的思通集团的总裁，然后也会有一些闲职在这个政府里。 是这个我们都知道，问题在于你信不信。 我不信，因为你 为什么？ 因为你像这个他们俩，这个刘强东和奶茶妹妹在一起之前，就有人说他们俩的种种行为都是在炒作。然后这次之后又有人爆料说，其实奶茶妹妹已经去京东任职了。然后这次可能刘强东就是为了撇清这个，把他 奶茶妹妹还在上学呢，没这么快任职。 对，但是就有知名的博主爆料，这个博主叫什么呢？叫深圳触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始人的微博。然后这个人叫龚文祥，他爆料称奶茶妹妹已经入驻京东上班，负责京东某部门。然后那这个东西你就想说，可能人家刘强东其实是为了避嫌，说其实让他来上班我们俩已经没关系了，只是让他来上班而已。要不然你想，你要是安排自己的女朋友到自己公司上班，会不会觉得 你是，要 是 换了你会安排自己女朋友来自己公司上班吗？ 那不给自己添堵吗？ 对，那不是添堵吗？那个我觉得完全不用相信这些。盛伟，你知道奶茶妹妹是谁吗？ 我昨天真不知道。 昨天才知道，今天才知道的。 因为我你知道原来这个奶茶妹妹这个名字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是谁，长什么样子。反正那个他们都说很清纯很漂亮，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充满期待的去看。 然后呢 看完之后 失望吗？ 略有失望。 哎，我看过他当时刚火的时候09年 的时候照片，挺清 纯 的，确实挺 特别清纯。 对， 我就有一种什么心理哈，你看咱们今天听说聊这个，昨天不是春雨还在群里边跟大家嘚瑟了一会儿吗？群里的反应非常好玩，说这个话题我都搞不清有什么可聊的价值。我觉得也是，他完全是一个充满恶趣味的，说实话，你如果仅仅是看他俩的这个什么恋情啊，那是两人的私事，跟任何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你看他们这个就奶茶妹妹，她作为一个网络红人，她这么一个现象，你会看她这些年是怎么火起来的。而且网络红人说实话太多了，为什么这个奶茶妹妹她可以持续的火爆5年？你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她当年为什么火吧，我也翻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呢有一个猫扑的这么一个论坛是吧，咱很多人都上过。09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猫扑的一个门户的一个编辑，他呢就看见说突然间有一个帖子就有人用图片来回嘛，就漏了，就突然有这么一照片。然后那个编辑吧，他就凭借着自己网络的那个意识和触觉和他的这个新闻敏感性，他一眼就说这个女孩一定会红，我们就给他炒一番。好，他就把那个猫扑最好的版面和最好的这个帖子发的这个时段全给了奶茶妹妹，而且呢还让一个网络写手就写了一个求爱信，特别长一帖子，就说大意就说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来娶这个女孩还是干嘛的，原标题我不记得了，总之就是有一封求爱信，哇，立马就给火了。你想那是在09年啊，09年不像现在什么人人网什么微博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社交网都来了，你要人肉一个人太容易了。但是当年他还是保持着一种神秘感很久，你要现在可能5分钟我就把你人人网的那个照片全送出来，你的家点全来了。但是奶茶妹妹你发现吗，他的这个轨迹哈，他是一点一点的透露，而且几乎他的每次大的动作他从来没有是低于公众对他的预期。你想我们对网络红人都说漂亮 可能就完了。后来也有，后来也有凤姐漂亮吗？后来不是也有呸，其他的什么人生赢家，什么美女硕士，但你不久之后你就发现他是有一些负面新闻，比如说成绩怎么样。但是奶茶妹妹当在当年高中的时候，你发现是吧，优秀，名校毕业，保送上清华，在清华里面非常风云，出席各种公开活动。 他不挂了四科吗？ 哎，他但是那哎，这就是他的这个拐角点。你看到了现在京东。这个什么刘强东跟他分手的事儿出来之后，你发现新浪真的是太坏了，充满恶意对他。我就搜了一下，你就搜奶茶妹，你在那天啊，他会有好几个关键词一块出现，比如说什么奶茶妹妹成绩，奶茶妹妹怀孕了，奶茶妹妹什么家底儿，奶茶妹妹分手费，就几乎都是负面的。但是你看他五年前面的，只要是他跟刘强东在一块儿之后，你就发现负面新闻突然间就多起来。但前面的他没有一步是低于公众预期的。你看他又去什么美国上学是吧，这说明什么吧，我觉得就是公众他对某一类的女性他会有一个自己的期待，就觉得我想象当中完美的女孩她就该是这样子，长得漂亮，家世又干净，然后又有追求，看上去很独立很聪明，成绩又好是吧，他又没有依附谁，你看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每一步呢似乎走的都非常稳健，而且有才华有内涵，他又不是非常高调，而且似乎看上去还挺这个品味也挺高雅的，气质又非常的高雅，也蛮小清新的。09年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其他所有的那种网络红人，你看什么芙蓉姐姐啊什么的，都是那种什么大胸恶搞型的，他的这一个出现相当于是一股清新之风吹过来。所以你发现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营销的，它就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就关于奶茶妹妹的，她五年你说如果后来有推手的话，那也推的太高明了。 那最近这次是 他这个现象塌陷，我觉得就是在于他跟刘强东分手之后，就很多推他的人，有人觉得没有推手，但是有人也觉得有推手。我自己怎么看，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帮是默默的，就自发的是希望营造这么一个网络的这种完美的女神的现象，但是我一发现居然是那个刘强东，那怎么能行呢？相当于你看每个屌丝他都有一块自己的这种领地的意识，我感觉就觉得这个女神是我们造出来的，她应该属于我们，我们怎么消费是我们的事，你不应该，你一个土豪你凭什么是吧，大家就会有一种自己的私物被侵犯的感觉。然后慢慢的你看网络上就很多对他充满恶意的言论就出来，就开始挖他什么学渣呀什么之类的。当然奶茶也很聪明，我记得看那个最什么燃烧吧大脑，就是蒋昌建当时问他，就开他玩笑嘛，就问他学习怎么样，奶茶这么回了一句话，他说反正不是学渣，其实也是回应了很多网络上一些所谓的谣言，但是他也没有挑明了。你看这女孩还是有她不简单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就看上去这么一个似乎能给大家网络上带来一股清新之风的一个很正面的形象，就慢慢的搞得就是非常俗气，我觉得其实挺可惜的。 但我看樊素你之前一直在夸他的这个成长道路，你是不是考虑一下给自己也这么来一下？ 没有，我已经我这已经人老珠黄了，已经过了。 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之前这些确实挺成功的，就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包括后来跟刘强东的结合，大家忽然会觉得我有点不同意你的观点，就会很多女性就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一个很清纯的女神形象最终最好的归宿。包括我们看很多港台的明星等等，最后都是嫁入了豪门，除了我们前两天刚谈过的范爷自己说自己是豪门，但是范爷的这个成长之路大家其实一路上都有很多质疑，包括他有很多不检点的地方，当然这都是传闻了。但是我们反过来再看这个事儿，我就特别纳闷，就是在杨贵泽这个事儿被传出来之后，这一下子所有的这个媒体报道的风向标全部都转向了这一边，就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跟杨贵泽被抓有关系，这个刘强东就是怕惹上关系，然后不想负这个责任，影响了自己的生意，所以才跟他分手。你会发现为什么媒体和大众对于很多热点公众人物的事件都会往这种非常不好的方面去想。 对，阴谋论盛行的年代哈，好，这是为什么，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聊。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盛伟。 哎，你们说大家为什么都热衷于把什么事儿都往不好的一面去想？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众的心理预期。那天我们有说到说这个范冰冰这个戏为什么被封嘛，很多可能是因为嫉妒。因为男性的这个审查的人可能会因我看到一个心理学家帖子，他就说可能是审查的官员有两种心态，第一种就是因为自己的老婆或者是女人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他嫉妒，然后 什么鬼 对，一个心理学家写的，在微博上写的。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心里非常的开心，然后又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非常的开心，就只能反着说不行，这个东西不能让大家看， 说的跟看黄片似的，不就是电视剧吗？你要开心你就回家看黄片去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 什么逻辑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奶茶妹妹这么火这么红，最后有这么好的一个归宿，那他俩分手一定就是， 这真的是好归宿吗？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 我觉得不是。 我刚才觉得，其实我刚才有一段插话，我就想说的是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炒作，就是分手费这事儿，三千万这个事儿本身就是炒作，再炒一次，炒完之后呢，他也许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比如说他的主持生涯或者说他的演戏生涯会更好一步，可能他 这真的难说。但是呢你看你像我自己的那个阅读的心理哈，虽然我们都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好关心的，对公众任何价值都没有，但是呢我拿到手机，你这上面一个反腐败的新闻，下面可能一个什么亚航失联的新闻，再下面一个奶茶妹妹的新闻，我可能第一个打开的是奶茶妹妹的新闻，这是我自己啊。 但是现在特别逗， 我怎么会是这样的恶趣味的选择？ 如果你去百度一下杨卫泽或者是谷歌一下，我们还能用谷歌，你就会发现他和奶茶妹妹的新闻是并列的 啊。哎，但是我今天在微博搜了一下，杨卫泽搜出来的结果是520,000个，奶茶妹妹的新闻是603,000个， 所以 直接多了一个零，所以没有办法。你会发现就是因为聊这个，你是任何人他都可以说两句的，就是有的时候公众他是需要狂欢的。你在杨卫泽，你说这些老虎大大小小，似乎你说隔三差五的就有一些落马的新闻，这些也不稀奇。但是奶茶妹妹，你全中国好像就只有那一个， 对， 是吧？而且奶茶妹妹这种大叔跟萝莉的所谓的不伦恋情，你现在能想象到的，你也就这一桩。大家呢，你每个人他都可以去狂欢，甚至是发泄。你看网络上很多这些女明星啊，或者女主持人底下的那些评论你就不堪入目的。其实有的时候我有一次跟咱们凤凰台的一个女主播聊天，我说有的网友特讨厌，就在网络上老是说一些很难听的话，甚至骂我们什么的。哎，她说你就放宽心，她我的微博上评论一大半都是求爱的，她说我都已经习惯了。就说你看这种公众人物你就得必须承受，尤其是露脸的是吧，或者是频繁露脸的，你必须得承受这种，你就成为大众他有的时候那种意淫的这么一个对象。但是呢对于奶茶妹妹来说，可能有的人对她的这个期待就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你还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是你慢慢的把自己提前入世，大家就会觉得在你这个年龄段你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的。很多人就像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惜，这个女孩你如果是正常的，你不是靠这种让大家有这种炒作嫌疑的那么一些联想去帮助你上位的话，你可能将来的身上你需要甩掉的东西会少一些。就是现在你不管走到哪儿，如果你是想做一份正常的工作，听说他不是要去什么外企吗？之前什么微软让他去，但是你想，如果你以后想跟更多普通的人共事的话，你作为一个白领当中的一员的话，你会知道你身上的包袱会太多了，所有人都会拿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但是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她真的是个好事吗？又或者你是想要去，真的是想去做主持人或者去进娱乐圈做演员的话，人家也会说你是靠着刘强东而上位的，但是对你又公平吗？或许他身上有更大的才能，更大的一些才华，大家会忽略掉，他反而把所有的焦点都是注焦于你的这些绯闻身上。我觉得对于一个你要是想有成大事或者做一些大事的这个想法的女孩子来说，她其实是一个负资产。 嗯，但是你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对这种越来越有猜测，或者越让大家感兴趣的新闻感兴趣。反而你像之后，其实京东有出来官方澄清说，删除微博和杨卫泽被抓没有关系。然后呢，这个奶茶妹妹的爸爸也出来说自己没事儿，自己好好的呢。但是我们似乎就是不信，而且很多这个媒体还是在报说这种猜测是不是有可能的，都是当这种八卦的娱乐新闻来报的。但是它确实。 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所以我们也在想，其实信息每天都是在变的。在杨卫泽被抓之前，可能没有人会联想到这个，但是那时候大家猜想的是因为跟周杰伦有关系，那时候我就更想不到说跟周杰伦有关系， 因为他是主持那个节目，刚好周杰伦他是上了那个节目， 所以真的是信息每天都在变。我又想到了我前两天在这个上海采哈尔滨大火的时候说，那个时候每一个消防员牺牲了之后都获得20,000元的抚恤金，但是那天我们看到的消息确实官方写的就是给家属20,000元抚恤金，那这是一条非常简短的文字消息，但是在这之后可能事件又经过发酵，到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按照有关规定，可能每一个牺牲的消防员都能获得总数超过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总的这么一个抚恤金。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想，有时候为什么有关部门非要，或者是说当事人为什么非要等大家都在朝不好的方向讨论的时候才出来主动给自己在解读这些政策呀做一个解释。 我听完之后奶茶妹妹快哭了感觉 但是你说我如果我是奶茶妹妹，我也没有必要跟你交代什么， 是 我是一个有自己私生活选择权利的人，我该怎么活怎么活，我也不是什么官员，我根本没有跟大家交代的这个必要。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很多时候你可能由不得你，那你到底是在下一步你会选择怎么做哈？它也是真的是考验一个人情商智商和耐力的很艰难的时刻。那其实我依然怀抱着当初对奶茶妹妹这样一个美好的印象，那也希望哈，就是也不能说人家翻身，就是说他以后能带给我们真的是一些正能量方面的这个新闻。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收听。